世貿宅裏。 宅是一種生活態度，一個咁有生活態度的宅就梗係聽 Wagger 先啦。我是小貝。 你要未來繼續任由人。 好啦，今日翻嚟第二节嘅北上频道啦，咁啊讲讲头先第一节嘅嗰个歌先啦。我好少会系因为即系未睇一套电影而中意一个 original 嘅 soundtrack 嘅。咁、哦、今次呢一张咧， 系 哇犀利啦，因为我都冇时间，其实好想睇嘅一套电影咧，《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咁就发梦王大力险啦。咁但系就我一路都冇时间睇，咁啊好想睇系一回事，但系只 original soundtrack 咧就俾我聽到已經爛咗， 咁犀利， 係好中意，好中意，近期一個好中意嘅一隻 album， 咁啊，所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其實入面嘅歌手啊、樂手啊，我全部都陌生嘅，咁啊，包括呢一對瑞典嘅 indie folk 嘅一個歌手叫做 Jose Gonzalez， 踢波嘅 Jose Gonzalez， 咁就一隊瑞典嘅樂隊嚟嘅，咁樂隊名應該叫 Unip 㗎，我就唔知道，但係入面好大部分嘅歌係同佢都係佢創作啦，好正好正，包括頭先第一節嘅播嘅其實嘅主題曲啦 ，Step Out， 咁啊好世界觀嘅一隻歌，咁啊好出色嘅一個音樂，咁所以特別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 嗯，係 啊， okay， 你好似睇咗套電 影。我睇咗。 係啊， 我都奇怪點解傑斯咧講套戲原來即係中意個音樂，我又唔係好留意，但係因為嗰套戲咧嗰啲音樂嘅畫面係真係做得好好嘅。 嗯， 係啦。咁但係如果我即係講電影，我輕輕分少少啦，再阻節目少少時間。即係我就幾中意同戲。阿牛有冇睇啊？ 你睇， 有冇睇？我自己又中意嘅。 係。 我見到啲上面有啲即係有啲人就會唔中意嗰種話好可能美國價值啊。 嗯。 但係我就用另一個角度就係、是，即人哋就可以拍到，即係帶嗱講真，大家電影都係個宣傳工具嚟嘅。 嗯， 佢又宣傳得好好咯。 冇錯。 嗱，佢有啲乜嘢價值講出嚟咧？就第一就係、是、呢期咧，呢我諗呢兩三年都 美國其實好啱大陸嘅喎。 其實係㗎， 習近平嗰只嚟嘅喎，發夢啊嘛。 係啦，嗱，大家都講夢想，亮到爆炸。 冇錯。 但係咧， 夢想係講咗真係夢啊。 有講到夢想 啊旅遊嘅夢咯。 係咯，攞我睇咗 好 Q 老土，就點樣一個？庸庸碌碌生活好枯燥嘅規律嘅一個男人，喺、 嗯、 一個發夢王啊嘛，就一個成日就幻想其他嘢，跟住終於有機會咧，俾佢終於都亂 Q 咁嚟嚇發夢咁樣，咁啊沿途經過好多類世界各地咁樣啦，即係咩乜嘢嘅概念咧，就係、是、話衝出呢個世界， 全部都冇 探索呢個世界，咪最尾有做嘅 大橋， 呢個大橋，即係第一個大概念， 嗯、 第二個概念咧，亦都係近年美國片嘅主調啦，就乜嘢咧？怀旧， 嗯， 系怀旧嘅情怀。咁啊，佢今次怀啲咩旧咧？讲菲林， 系 嗱呢个又好， 嗱、啊、即系 你谂下，由美国一个将互联网嘅潮流文化带到尖端嘅一个文化产物咧， 翻后边 讲翻，大家要回味翻电，即系呢个菲林， 系 呢、 啊、 个黑房晒出嚟， 即系翻翻一个 analog 嘅时代， 系啦、 啊，即系呢个系，即系其实人哋嗱，所以人哋咪有呢啲嘢，即系等你喺等你知道翻。你而家嘅嘢其實以前係點樣嚟嘅？咁呢啲其實就係、是、即係一代傳一代，呢個係一個責任嚟㗎嘛。即係呢個就中國人冇嘅一啲概念。 其實大家都有，其實做緊同一樣嘢嘅。係啊，成全你講得好啱 咗咯。 你要咁樣講比較有啲無聊，不過都可以比較，即係譬如中美都係咁做啦。中國咪最中意，我又講翻毛澤東啊、馬克思啊、鄧小平啊、江澤民，都係講啲嘢啫嘛。喂，大力悶到爆，對我嚟講悶到爆。即係美國佢又係講翻以前啲嘢。OK， 而家互聯網跟住就網上嘅相片咁樣，以前就係發曬出嚟嘅，用菲林影出嚟嘅，都係講翻啲舊嘢㗎。 但人哋就可以讲到你觉得哇 係咪因为菲林嗰啲桥段全部都係经过个梦㗎啦。係咪呢个大桥、经过大桥。 佢有方法 去自己睇啦嗰啲就佢冇理由踢橋喎你喺度。 佢有方总之佢有方法致敬囉。咁、所以大家都睇下 啦。係呀咁所以但好似都落咗画喇。 係咁快 係咪啦咁唔知咩。OK, 希望仲有机会睇到啦。咁要啦。咁啊今晚就三節我都会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套電影入面嘅音樂、 okay, 我覺得好出色嘅、真係做得好出色。 分享一下。 好嘛返嚟又分享一下打上前啦。 點啊 打上前就幾句啦因為的哥啊嘢呢就係頂唔到啦。咁、就首先就係 balance 播唔到俾大家聽住因為我冇條數喺度。 大概都冇。 咁啊大概都冇啊我冇唔記得問阿的啊。咁下個禮拜再報返啦。咁但係呢就我哋有大約20,000元左右啦。咁、呢就已經呢就分配咗俾呢個黃崇熙小朋友同埋梁錦強先生。咁、啊多謝阿、Jackie 幫我哋手啦。咁已經分發咗啦。咁啊我記得大約就啊萬松啲蚊呢就係 秋涼。 死啦唔好讲错因为我怕搞错唔系即佢两个啊、接近六成四成到啦咁但我下礼拜再更新啦我等一间我呢我唔系好记得啦、对唔住我下礼唔好讲错我下礼拜先啦咁就大致上佢哋嘅情况呢就咁呢又交代一下啦就即係根据阿 Jackie、透露返啦就呢、个崇熙最近系比较好啲咁佢都系仍然都系喺度做緊因为有好几期嘅疗程啦咁啊就而家喺度做緊个疗程啦咁啊媽媽话佢身体都状况系尚算可以嘅即系一路都 ok 嘅咁啊系比较辛苦啲啦因为要换啲新药啊咁啊做嘅时候会辛苦啲啦咁但系就始终我諗比较小路仔啦就系康复嘅情况应该系我哋係樂觀嘅。咁梁錦強先生呢就近期亦都再入咗醫院啦咁佢腳已經係唔係太過行得㗎啦。咁啊精神又麻麻地啦。咁啊就再可唔可以出院我哋就已經都唔係好知道。咁但我哋一路更新住佢個情況啦。咁稍後其實我知道阿 Roy 啦同埋阿 Jackie 啦又會再去探佢哋㗎。包括亦都阿 Roy 亦都準備係去探阿玲姐㗎。 Okay. 即係我都知道。咁啊 我都打算過年去 係囉。我哋希望可以過年之後成行啦。即係 我咗真係碌㗎啦其實已經。 係啊。都要要過去探下佢哋。 我啱啱我嗰條你過埋嚟啊。 係啦。咁所以就大致上暫時嘅情況係咁啦。我下禮拜就再更新大家嗰、那個打賞前嗰度個巴倫西。 老母西搞掂曬㗎啦。 吓老母西都寄曬出去㗎啦。 寄出去㗎啦。 老母西寄曬出去。咁如果有朋友啊同阿的即係中咗獎嗰五位。如果係聯仲未收到你阿的應該同你聯絡咗㗎喇咁如果係未收到呢就記住追阿的係啦咁咁搞掂㗎喇 ok 咁啊另外就大致上係咁啦打賞前咁啊都係呼籲大家啦繼續要唔好停啊捐錢啊。 係啊近排聽阿姚尊大師嗰啲呢似乎唔錯啊幫幫手啊。 係 啊係咪 都要多謝有網上。係 啊特別係聽阿姚尊嗰啲啊。 係 大師都打食做咗咪但係姚尊啊俾啲散 係。咁溫乜佢啊 ,ok。咁啊返嚟就另外我哋又去个内地嘅话题啦呢、這个都好 hit 嘅 女神中招啊係咪 掟星 係啊 星掟 星真係想救佢啊大佬我哋其实当为我哋鍾意㗎。 我係就打算帮佢追返个20,000呀 係咪 讲件事先 讲下單嘢先啦佢喺上海拍緊戏咁然之后跟住呢就成組人都收到一個短信嘅咁就冇人睬嘅咁就唔知點解而家都仲一個迷啦咁就湯唯微出嚟幾識嘅咁然之後呢就佢呢就中咗招咁呢就唔見咗20,000咁然之後亦都有啲網友呢就喺即係唔知邊一日呢就喺個銀行嗰度呢就影到佢呀咁就走去即係嗰日中招啦 排隊排隊中招 就總之就喺個電就電話騙案就俾人呃咗 21,000 咁就等你講囉 咁長咁話說啦咁湯唯呢就拍緊戲嘅時候啦咁就收到一個電話短信呢就話呢佢個銀行戶口裏面呢有21,000呢來歷不明嘅資金 咁打電話嚟啦，係深咩公上海市唔知公咩公安局嗰啲 嘅， 係話你有21万咧基金，你嘅不明來歷嘅錢，咁咧就唔你咧就而家蝕面緊，就你唔該你而家將呢21万咧嘅錢咧就提出嚟轉去另一個户口，就但係我哋等佢方便我哋查案嘅，就呢21万啦咁樣。咁湯唯你知啦嚇，佢好多錢都可能即係。即系吓，唔知咩嘢咁啊！你话话女神啫， 我真系觉得，我第一个感觉都系咁样， 系咯，系咯。 睇你讲完 有先再表达，系我九股噶咋， 系 身有屎咁啊！哇，用咩真系濑嘢啊？咁啊，真系聘请公安嘅方法，呢个所谓公安啦。咁啊，跟住就排狼排队，就将个21万去咗一个太空户口啦。跟住咧。就翻到去咧，就問下啲經理人啦、啊，咁樣、啊啲經理人，啲人話你唔撚係啊嘛， 個個收到條短信， 個個成個現場都收到，你唔問下我，嗱呢又自己作內嘅，你唔問下我，我鳩女啊，你係純情，你係蠢啦、啊，屌你老尾，個經理人跟住係咁講噶啦，係咪先？係，咁啊跟住阿湯唯咧就銀行嘅親身去嘅，啊跟住即係。咁啊，因為21万要坐監啊嘛，跟住佢驚，咁咧就跟住就打電話，唔係我騙啦，打電話去公安報案嘅，咁公安接到呢個 case 咁樣，咁就幫佢立案咁樣。 係， 咁其實即係我睇好簡單啫，即係阿湯唯係真係有被呃嘅條件喎。 唔係，我先想我想講我個立場，好簡單。我覺得喂呢啲嘢其實作為佢仲係一個內地人 ，OK。佢應該比我哋更加清楚㗎啦，我哋係人都清楚呢啲，唔係呢啲電話信短信， 我解釋 因為收好多好多，唔係我講完先啦。我覺得佢就，我係覺得佢唔係早，即係我覺得佢係咪個户口嗰度有好多錢咧，係唔見得光㗎？ 我差唔多啦， 係咯，咁然之後，所以佢就所以先會被騙咯， 即 係係啦。嗱呢個又唔係貪心嚟嘅， 即係咁。湯 身有屎咯， 湯唯最大禍係乜嘢咧？佢冇微博㗎嘛。 嗯。 记唔记得点解冇佢冇 啊？佢 block 咗嘛 ？block 咗噶嘛？ 系啊系啊， 啊 唔记得边单咯？ 佢冇因为佢讲汶川地震啊嘛，豆腐渣嘛，系咪先？咁跟住佢冇微博，咁你唔上微博，你梗系自然会唔知呢啲咁嘅嘢 啦。唔系喎，你电话短信真系收唔少啦。 微博啊，日日我都见到啊呢个面个话声咧。而且你谂下，我成日强调汤唯系真系有被呃嘅条件啊。 嗯， 你明唔明白啦？点解被呃先？谂下啦。一首先梗係要有銀行要有21万啦，呢個條件佢符合咗啦，係咪先？ 係 ，OK。第二，你睇下佢有佢啲廣告，彈性彈性彈性彈性， 咁樣快有咩關 係？大佬啊！ 黐線，喂，你好牽強喎呢個。 睇埋咪，你聽我講埋先。佢知道廣告係有問題嘅，先覺得係佢有問題，因為佢唔會接噶嘛。嗱，例如佢有一個又係同一個 product 嘅廣告。塊皮肤好似鱼啊，游啊游啊游啊咁样，大佬正常人都唔会发呢啲广告。 即系你即系讲系疏疏地嘅，唔系低低地嘅。 我讲纯情 ，OK， 纯情啦。我而家我费事话佢蠢啦，因为好多支持者噶嘛。咁佢仲有一个又系同一个 product 噶嘛。佢话用咗呢只 product 咧，佢肌肤嘅年龄嘅降低咗10年啊嘛。咁顺带又连埋佢智商都降低咗30年啦，或者用呢只、用呢只 product。 系， 你可以咁样就话啲，即系咁样去演绎一直咁嘅 point， 弹性弹性。喂，大佬你咁捻蠢，屌你都唔呃你呃边个？ 唔系，但系国内嘅网友唔系咁谂 嘅。系啊，因为 国内网友就话，佢俾人呃就系，就好似你咁讲啊，啊单纯。 单纯。Okay， 但系如果呃嗰个系一个大妈咧，你哋又话大妈好捻臭，何捻鸠，系咪先？咁所以， 你讲呢个网友，我见到有。第啲網友嗱，即係我又分享下啦。嗱，呢個網友我都覺得，即係喺啲內地有啲香港都有嘅，即係話21万，即係用咗21万係用咗，咁啊上曬啲媒體頭條， 係啊， 係啊，咁啊，然後即係有個 咁啊又諗起阿汪峰，係 啦，係啦， 係啊，汪峰上， 汪峰話出30万啦， 其實好多人都唔知道汪峰上頭條點解啊？唔係，汪峰大家知唔知係邊個先？睇啊， 睇呢個有呢個睇呢個 一代宗師個男朋友。 啊，章子怡，唔係你咁樣講未必人知，佢上次係上咩？中國好聲音，佢其中一個老師啦，大家應該知啦，四個裏面即係第二季嘅佢其中一個啦，咁啊汪峰好多人知啦。 春天女嗰個， 咁啊亦都係呢個國內一個即係頂級嘅歌手啦，北京人啦，咁佢咁咧我詳細唔係好記得啦，咁舊年其實咧就。有一個潮語嘅就係、是、我要上頭條，咁就因為佢試過幾運啊，唔係一運啊， 咁包括 想做啲嘢， 包括就係有一次咧，就係佢係喺演唱會度就示愛， 向章子怡示愛， 就話佢嘅嚇佢就係佢好愛章子怡咁樣啦，類似咁佢諗住，喂你咁樣講上眼頭條啦，冚家產嘅唔計時間，嗰日啱啱咧就係廣州恒大咧亞洲冠軍球會杯攞冠軍，全國頭條，咁佢又上唔到啦。咁佢係喺舊年試過兩三鋪呢、都係一單肯定上頭條嘅新聞、而俾第二啲嘢呢 冚過咗 冚撚過咗。 所以就 咁所以啲人就話我要上頭條呢、就係、是、 上年嘅潮語 啦。咁所以頭先馮總講嗰個呢就係話嗱你睇下汪峰你學下湯唯啦。扮俾人呃也扮，咁你咪上頭條咯，傻仔。 但唔得㗎，如果阿汪峰又係俾人騙也扮咧，咁到時就可能張子怡跳樓啊嘛。 係啊， 咁又係上唔到頭條。 係啊， 呢個係一世上唔到頭條。 佢中咗個咒嘅， 係一個咒， 中咗個頭條，頭條咒啊叫做。 係咁其實大家對湯唯點睇嘅咧？ 唔係我未講完喎，你 正咯。 唔係啊， 我慢慢同你。 唔係我即係如果作為一個宣傳嚟講，你覺得嗰個漏洞有多唔多咧？ 唔係。一个dancing 你老 味，佢系冇可能俾人呃噶，佢完全系俾人呃啦，话声你听，你咁捻聪明，大佬，汪小姐，佢点会系屌你自己仲？ 唔系喺国内，喺国内 赞成到咁， 唔系咁佢嗰个都有一个警世嘅作用嘅， 有啊有， 即系又令大家就攞翻啲電話騙案出嚟講啦，咁特別係年尾咧，其實呢個都可以講下嘅，即係雖然以前我哋都成日講過，咁但係其實而家嗰個花款就多咗好多嘅。 大家首先講 case， 跟住咧我就諗住揾阿湯。 講 case， 我最近收到個， 係咩收到？ 俾大家聽， 嚟。 佢話温馨提示， 係 恭喜你，你個號碼咧就已經被湖南衛視綜藝欄目熱播嘅《我是歌手》抽選為場外幸運用戶，你將獲得夢想創業基金98,000元人民幣，同埋一個蘋果公司贊助商提供嘅蘋果筆記本電腦一台，請速使用電腦登記登錄以下網站啦，領取你嘅驗證碼為嘟嘟嘟嘟四個 number 嘅，咁啊聲明本活動已經通過互聯網安全局公證審批，用戶可以放心領取，最終解釋權歸湖南衛視所有。 喂， 好啦，正，哎呀，我開心到話真 係，哇，中咗獎咪攞獎啦嘛啲 啊，爭啲啊，我都係彈性啊，屌你， 即係邊係邊遊下遊下遠， 我就將呢個信息 講 發咗俾我啲朋友啦，係啊，都係一齊中啊，大家開心啊嘛，新年 又啱 啊，小曬邊個死啊？ 即係嗱，我就自己就其實手機啊 ，QQ 我成日收到啦， 係， 我有 一日到下收到。 我就講下我一個朋友嘅故仔啊，咁我一個 partner 咧做節目嘅咁啊，健哥哥啦，咁佢個太太嘅姊妹啦，親姊妹啦，咁咧就有一日咧就喺 QQ 嗰度咁講。喂，我中咗部三星手提電腦啊！ 系 啊，跟住咧佢就喺個 QQ 個空間嘅説嗰度咧就曬命啊嘛！跟住我但我第一個見到，哇！我屌你老母，老千嚟噶，你唔好信啊！跟住佢話唔係啊，點會啊？ 係 好長進啊！ 佢好似我頭先嗰個好長進， 好好啊！跟住好快先至有第二個網友話。真係呃鳩你啊！佢先至唔中招，佢真係準備去中招。 你可唔可以講下其實如果佢中落， 會點俾呃翻？ 繼續落去嘅時候係點樣中招咧？ 嗱，首先嗱你要其實咁啊踢橋喎。 喂，之前咯，不法之徒啊，一警訊嚟嘅呢套。 咁我講唔到，我幫阿陳康維睇翻我廿萬個方法啦。 唔係話你講嚟聽下， 你講先啦。 好啦， 大佬啊， 啲橋實出得快過你講㗎。 正義㗎嘛，而家 係。正義啲問我又冇辦法 啦。係啦，嚟。 首先你就家登入咗啦，佢就梗係問你，得啦，你要攞呢一個咁嘅三星手提電腦啦，假設啦，三星手提電腦啦，或者土豪金嘅事咩都好啦。你呢樣嘢咧，首先你就要登入咗你個銀行卡嘅密碼，愛嚟攞啲錢出嚟，愛做咩咧？保證金 係 OK， 攞啲保證金，跟住咧你就會請輸入你正確嘅密碼。嗱，佢其實有幾個方法去呃你啲錢啊，或者係可能你驗攞咗個驗證碼，跟住就佢hack入你部電腦啦。嗱呢啲係最多啦，佢就算你手機都有啦，係咪先？你而家你用啲支付寶啊， Kelly Quala 全部，如果啱啱有條友又唔見咗21萬啦，又係21萬啦，又支付寶噶嘛， 係 咪先？就係、是、手機嗰度嗰度噶嘛。咁第二個方法就話 ，OK， 我你要俾啲保證金啦，俾完保證金，你個你俾咗錢啦，你咪會追嘅。咁、佢跟住咧，咁個佢話得我而家可以即刻運俾你嘅。但係郵費係自付喎， 係， 但因為呢部係貴重嘅手提電腦咧，咁我哋要買埋呢個保險嘅， 保險嘅， 咁、你就唔該又要 send 一筆錢過嚟我呢個户口，咁我就 寄部機嘢， 呢部機買埋保險就寄就運俾你啦。咁過幾日你梗係又收唔到啦，你又會追啦，係咪先？你一追，跟住話好啊，我可以 send 你去一個叫特快服務嗰度，特快服務嗰度又唔該你攞咗2000蚊嚟啦，係咪先咧？攞咗2000蚊嚟。咁你咪又試得不咯？有一個阿太就係、是、為咗呢一部咁嘅三星手提電腦，又係唔見咗幾萬銀啊！係誇張到點咧？ 叫幾萬？ 喂，呢個真係蠢到加零一。 唔好話加零一，佢係加零十添啊！即係蠢撚到咧，即係一路係咁俾完之後，即係嗰個騙子係出好多好多唔同嘅。 方法花款 有啲咩保證金啊，咩扣押金啊，你部手提電腦喺海關嗰度俾人扣咗啊，又要俾啲錢疏通啊，你係咁俾，即係嗰個騙子都諗唔到再 新嘅方法。喂，呃埋佢出嚟，呃埋出嚟騙色都仲得喎，如果你 講 呢個真係。 阿嬸嚟啦，嗰個騙子係諗唔到再方法再呃佢。跟住將呢個個案賣咗俾你，嗰張個騙子，個騙子唔知係 繼續再壓， 繼續再壓，都呃多到2000幾銀啊！ 好厲 害！大佬通常都係呢啲方法，總之你入咗，喂你自己啲自然就會，喂好想要呢部電腦噶嘛，有啦嘛，咁你咪追佢咯，幾時有啊？或者話等啊等唔到佢，咁或者但係過兩日，話唔好意思手續有啲問題，你不如 send 多幾多錢過嚟啦，我要盡快幫你搞掂啦。你知又一度同佢溝通，咁你。其实个建立咗个互信嘅关系你同一个骗子建立咗个互信嘅关系，咁嗰个骗子咪系咁，喂，你又要乜乜费啊，加班费啊，赶工费啊，你全部都要俾咯，你系咁入钱，一部三星手提电脑你系入咗8萬定20幾萬，我唔记得咗啦，话声你听，有啲咁嘅嘢噶， 明白 吓？ 好，喂，而家有啲好快噶，冇你讲嗰只噶，即系你知嗱，你嗰只就我谂特级蠢啦，一级蠢嗰啲啦，有啲大部分未必系咁蠢噶嘛，有啲其实而家就系、是。佢只係呃你一個銀行户口號碼咧，你已經瀨曬嘢。 跟住 因為佢已經喺你嗰度可以捉錢。 仲有啲乜嘢咧？就啲電話騙電話騙案係用咩方法咧？即係唔好話猜猜我是誰。喂，呢啲翻屋企瞓覺啦，係咪先？呢啲依家其實 勾咗， 呃唔到嘅。 勾咗。 而家係點樣咧？又係有呢招咯。喂喂，你張銀行卡或者你啲醫保卡有啲咩問題？我扮演一個銀行嘅職員啊，打電話俾你。我係工商銀行噶。你個credit card 咧有少認證嘅問題啊。而家你俾人盜用咗咧200幾萬，或者佢凍結咗你個户口啊。你可唔可以咧將你個佢擺得好似噶？你全名 OK？ 咁你個身份證號碼咧係咁樣，你自己個銀行卡number 咧。好，咁你请输入密码，都音频啊嘛，屌你老母，攞捻晒啦，跟住佢攞捻埋你个账户，攞埋你个密码， 系 揿钱咯， 揿你老尾， 一路咁揿钱咯，咁 样。我最近睇过有一个就你知道春运啦、民工好多就买 火车票啦， 买火车票啦， 哇，呢好危险啊！ 买火车票咧，咁你如果你喺网上就系噶啦，因为。即係你知道啦，買網上購票好撚艱難㗎嘛，咁有一種人呢就係用軟件啦。 而家你用咩兔牙月你都可以 用。用軟件啦，咪有一隻呢，有一隻被騙呢就係、是、呢佢就有啲呢就話你打呢個電話95字頭嘅 ,ok, 咁你就打個電話啦，打完個電話之後呢又係啦，叫你俾個買幾張票啦，即係佢好撚有程序㗎、 有程序㗎、 去咩去邊度 幾時幾月啦，一路輸入。 好撚似 輸入到呢，然之後呢跟住呢就叫你輸入銀行戶口號碼啦。咁然之後跟住呢佢就嗰然之後呢佢就會話俾你聽啦請稍後有個驗證碼㗎。咁、然之後呢跟住佢你等一等呢跟住個驗證碼出嚟啦，譬如個驗證碼係3199888咁樣。咁然之後佢話咁你呢就請輸入呢、這個驗證碼，咁就會確認㗎啦。你一輸入3199888就即係睇你個戶口提取31199.8。 呢招高。 就係咁樣，即係好多 奶即奶嘢添。 好多唔同嘅方法。啱啱其實喺廣州定係總之喺珠江三角洲啦，總之廣東話嘅地方啦。咁就有一單有一個朋友咧，就攞住部手機，無啦啦就閉屏咗。 嗯。 啊、咦？上唔到，用唔揾到嘅。佢跟住就冇，佢掉以輕心啦。誒、哎，咁啊，都係做完翻放完工，放咗工佢先至去。去翻聯通嗰度搞翻張卡啦，一搞張卡，睇佢支付寶零，咁佢就話：我屌你咯，我都冇買咁多嘢，點解會零嘅咧？我幾萬蚊喺入邊，原來佢就係中咗一個一隻木馬啲殭屍程式，咁咧就嗰個賊人係嗰個騙子係攞曬你個電話號碼， 揭 力骨啦，佢自己就行咯，冒認我呢冒認呢位事主，就去咗聯通。取消咗佢張卡，申請翻一張新嘅卡，因為而家申請一張新嘅卡咧係咩咧？你只要知道以前撥出個三個號碼，你就可以攞翻張卡㗎啦。同埋你有啲登記啦，攞三個號碼你攞翻張卡之後點樣咧？登入去支付寶用你手機，因為個號碼支付寶係認翻你手機號碼㗎嘛。好呢個手機號碼，跟住佢再攞翻個電話號碼之後咧，就提曬你所有錢。有啲咁嘅方法，所以有時咧， 咪層出不窮嘅。我就一路都冇用呢啲服務啦。但係內地人就實在而家真係好普遍嘅，即係揸部手機就轉帳。咁而家包括做生意嗰啲都係咁樣嘅。咁所以其實嗰個係有一定嘅危險性，因為大家亦都係即係我諗我哋眼見有好多國內嘅朋友就係佢亦都冇即係其實嗰個警惕性係唔大嘅。 唔大囉。 係啊，咁同埋就係即係呢啲所謂嘅木馬或者啲即係呢啲咁嘅啊呢啲咁嘅程式軟件其實嗰、那個即係而家又係多得好緊要啦。咁所以其實你又防不勝防。 唔係，而且有好多人係貪好玩嘅新嘅 game 嘅。 同埋有好多人好容易輕信人嘅。譬如你早一排又係啦，嗰時我唔知你有冇聽過即係有啲友仔就話嘛，你如果俾人譬如你提款嘅時候，突然間有個人同你打劫。喺你後面打劫，叫你撳曬錢出嚟，咁你可以扮咧，就將你嗰個密碼咧倒轉輸入咧，就可以 報警， 去個公安度。好撚多人信㗎喎，喺大陸咧。 唔係啊，香港全蓋㗎，香港都有。 香港都有㗎， 有咁傳咯。 哦 ，OK， 唔好意思啊，我密碼係八個一啊。 但系好捻多人信 嘅，我出咩之后你冇可能噶啦。 唔系咁冇人， 当然我密码唔系八个一啦。 唔系冇人印证过啊嘛呢样嘢，即系你冇得搏噶，冇人真系会调转嚟。主要冇同人讲啦。 你真系谂下，你知啦，如果我密码， 但系我嗰时我有啲同事话俾我听呢样嘢，佢好捻认真同我讲嘅，即系我谂你有冇病啊？你咁你都傻？ 我密码系一二三三二一啦， 系咯，傻嘅咩？真系，即系我谂都出。有位怪獸 嘅，即係話時話啦，你知其實我都係湯唯 fans， 係，喂係，你話你有，係喎，你未講埋喎， 湯唯追翻到廿萬， 點幫咧可以？ 咁首先就你阿傑斯，你個個都識噶嘛你？ 識咩啊？ 你排係人都識噶嘛你？ 嚇，我當我識，當我識，當我識。 你有冇湯唯電話俾我？ 嚇， 俾我，俾我。 哦，得，點啊？俾你啊？ 俾咗我，咁我咪發個短信同阿湯唯講咯。 係， 喂，而家你爭到廿萬啊嘛，係咪啊？係，咪先？嗱，無錢不行啊！你首先咧就我可以幫你追翻個廿萬嘅，其實，但係咧條件咧，首先你要幫我我有啲水 腳打飛機 用嘅，要用嘅，要用噶 ，OK， 咁你入咗10,000蚊入我個户口度先啦，咁呢個係我居馬費啦，係咪先？咁跟住咧，我咁到時入咗10,000蚊之後，我就會同阿湯唯講，我再短信同佢講，得啦，你啲錢到帳㗎啦，但係咧原來喺個海外户口啊。咁咧，你知啦，海外户口換翻 要手續費啦， 換翻手續費啦，你又不如你再過多10,000蚊俾我，咁我就可以幫你阿湯唯盡快幫你換翻人民幣寄翻俾你啦。啊，咁你咁啊，湯唯佢梗係佢訂性噶嘛，佢梗係又會入多10,000蚊俾我啦。咁跟住我就會再同阿湯唯講咯。喂，原來海外户口咧運過嚟大陸咧要有一個公證行嘅程序㗎，咁就你要負責擺低20,000蚊，咁咧不如你將20,000蚊又入俾我啦，咁我就幫你搞埋啦，咁跟住到過幾日，咁我就會同阿再同阿湯唯講啦，跟住就話阿湯唯，你可唔可以再入多20,000蚊？呢20,000蚊咧就係呢一個錢嘅速遞費啊，咁速遞費咧就好快就你就可以 用攞得翻呢21万噶啦，咁樣我就會打算咁樣同阿湯唯講嘅。 哦，呢個係一個解放。 係啊，呢、這個幫解決咯。唔係點啊？ 你覺得佢會信你嘅？ 掟聲掟 聲， 黐撚線！ 如果佢真係掟聲，如果佢真係掟聲掟聲，我就唔會搞咁撚多嘢啦。 你即係你叫 我咪真係真係拎20万出去啦，湯唯。 湯唯廿一萬。 一萬。 一万 ，OK， 我俾翻20万你，咁咪搞掂啦。我呢啲系真系帮佢啦，话俾你听。 咁啊，真系帮佢啊。吓，大佬，喂，我要证明你系咪真系咁纯情啊嘛？系咪先？喂，我系帮紧佢噶，话声俾你，真系以为我善佢，我唔善佢噶，系咪先？我可能佢俾完最后嗰20万蚊。咁我就可能將嗰啲佢電話賣俾阿 Kelvin 咯，話聲咧又攞翻。 首先就呼籲啲網友有湯唯電話俾 我 先 啦， 冇錯， 係我哋等我嚟搞搞。 咁我等我幫佢攞翻嗰20万啦，我會同佢講噶啦，我自己識同佢講傾噶啦 ，OK。 好，休息一陣，繼續聽下嚟自呢個咩話八日唔係呢個咩 嚇發夢王 發夢王喺入邊嘅音樂歌曲。咁啊呢首歌叫 Dirty Paws 啊，咁啊。唱歌的樂隊的名字又得意，叫 Off Monsters and Men。 Jumping up and down the floor， My hat is an animal， And once there was an animal， It had a son that mowed the lawn。 The son was an okay guy， They had a pet dragonflyThe dragonfly ran away, but it came back with a story to say. The story